证。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伴着频率的触碰，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每时每刻，聆听世界第一时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精彩值得随时期待。在长长的一生里，为什么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时光？ 渐渐刺痛了回忆，青春再见吧，那放肆的幸福，青春再见吧，那无尽的忧伤，在这一瞬间感觉如此靠近，在这一瞬间却又如此遥远， 遥远又靠近，最美时光， 请把我留在回忆里。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那些记忆中的女神。女神为什么要用来听呢？因为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些女子，她们曾经是香港最流光溢彩的风景，她们曾经用明媚的青春给香港的繁华时代做了一个妩媚的注脚，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香港小姐。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一起从香港小姐选美大赛当中来回忆，从这个大赛走向华人记忆的昔日女神。这首歌是已故的香港填词大师黄沾他所写的《明星》，歌词里说，当你看到天上星星，可会想起我，可有记得当年我的脸曾为你更比星星小得多。这样的歌词可谓是唱尽了演员的心声，然而就是这样的一首走心的歌，起初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被两度翻唱之后才成就了一段传奇。哥哥张国荣是翻唱了叶德娴，其实叶德娴也不是原唱，这首歌的原唱正是香港小姐出身的张玛丽。只是张玛丽固然她的故事非常具有传奇性，但是她的歌声实在是难以入耳，所以张国荣的版本算是明星当中最具有代表性。 声和灿烂，求你在心中记住我。怀念我在你心中照耀过，我像那银河星星，让你默默爱过，更让那悠悠光辉为你共存。光明星星，请你想想起我。当你见到星河灿烂，求你在心中记住我。 这首《明星》是黄沾为张玛丽所写的歌，她是1975年的港姐冠军，从街头流浪儿到全城注目的明星，再到后来她嫁给了功夫巨星李小龙的哥哥，向往香港天文台的李中琛博士。用黄沾的说法，这位功夫巨星李小龙的大嫂可以说是才华横溢，但是偏偏却不能够唱。黄沾曾说，只要努力地追求高水平，他的歌自然会有人会赏识。而明星的出现证明了他的这个观点的确是正确的。说到1982年的香港小姐大赛，可能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翁美玲的身上，而这一届的香港小姐也为后来的香港乐坛培养出了一位出色的歌者，这个人就是82年的香港小姐的亚军，人称邝美人的邝美云。她在华语乐坛留下了非常多的金曲，除了容易受伤的女人，还有这一首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爱痴迷，如果你有 世界可以不需要再有歌曲，我的心早已经充满了旋律。繁华都是北京，这出戏用生命演下去，付出的青春不可惜，今生难得有这份约定，这段情只对你和我有意。这世界阴晴圆缺，只愿和春天有个约会。 I have a day with spring。 时光回退20年，那时我还是个孩子， CD 并没有普及，零用钱换成了一排排的卡带， 四大天王才刚刚开始崛起， 书卷气的张雨生 稚气未脱，嗓音嘹亮， 爷爷家老房子的窗口 有人哼着听不懂的李宗盛， 张国荣踩着红色高跟鞋妖艳迷离， 窦唯在红馆吹着长笛惊艳了时光， 楼上的摇滚青年在泥哇啦的歌声里呐喊时，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在阳台上吹口哨， 世纪末文艺青年的自行车从巷子口叮铃铃而来， 一袭白裙的女友还不知道 Lady Gaga 是何方神圣， 当时的流行曲 是现在的老情歌， 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忆的是从香港小姐大赛走向华人记忆的昔日女神。在87年的香港小姐竞选当中，最大的新闻呢，便是大热门邱淑贞神秘退出。那个年代人们对于明星整容的包容度是非常的低，而他呢因为被揭发整容而愤然退出，但是没有想到这个举动反倒让他成为了风云人物，获得了当时无限的力捧。93年闯入影坛的邱淑贞，后来更是在王晶的作品中成为90年代的性感代言人，但是据说他本人的性格呢却跟他的名字一样，既熟且真，而这首歌或许是我们对他最恰当的印象描述，不老的传说。 天上的雪花白茫茫，雨上有晴朗闪亮亮，流传的神话永不忘，地久天长每个人都会唱。是不站在那湖水的中央，荡漾一段感情美丽又感伤， 两双拥抱的手，人间的天上，花儿开出了翅膀，梦中飞翔。懂爱的人就会懂得这梦想，地老天也不会慌，有情的人就会拥有这力量，总让不朽的情怀带来花香。天上的雪花白茫茫，雨上有晴朗闪亮亮，流传的神话永不忘，地久天长每个人都会唱。如果你也相信传说多漂亮，你会看到飘雪停泊的梦想，两个男女主角不老的脸庞，花儿开出了翅膀，一对一双，寻爱的人总会找到那方向。地老天也不会慌，平凡的人也会爱到了疯狂，总让不朽的天地带来想象。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总会找到那方向，地老天也不会慌，平凡的人也会爱到了疯狂，总让不朽的天地带来想象。天上的雪花白茫茫，雨上有晴朗闪亮亮，流传的神话永不忘，地久天长每个人都会唱，地久天长每个人都会唱。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忆的是从香港小姐大赛走向华人记忆的昔日女神。这位可能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她的名字，但是看到本尊，你一定会惊讶地说：“啊，原来就是她！她叫做陈法蓉。”作为80年代的最后一位港姐冠军，她获选之后也和无线电视台签下了合约，并且出演了非常多的无线电视剧集，包括《廉政追缉令》还有《新式侦缉档案》。听到这首歌，你就会想起那部在暑假档经常播放的电视剧《刑事侦缉档案》的片尾曲《难得情真》。 越去摆脱总不忍，追踪脚步印，追追追，侦缉一生一世，不甘心等了又等，有半缕线索也要觅寻，滴泪滴汗去找去问，找翻找翻开心心档案，只想可对证预感，无惧世上人笑骂还顾。哪怕路途骤晴骤雨，将真相接近，哪怕路人是诚是诈，必将真理开狠，凭信念找真爱，令每一秒亦确实无憾。 全地抱紧捉紧，哪怕面前或明或暗，交织爱与恨，哪怕热情突然遇难，都不惊悔伤心，凭眼内的真挚，让我洒脱地笑觅人生，能把情真。却似落印，越去摆脱总不忍，追踪脚步印，追追追，争执一生一世，不甘心等了又等，有伴偶线索也要觅寻，滴泪滴汗去找去问，找找找翻开心心档案，只想可推正预感。无惧世上人笑骂顽固，是如此认真。哪怕路途骤晴骤雨，将真相接近。哪怕路人是善是诈，必将真理开垦。凭信念找真爱，令每一秒亦确实无憾。虔诚地抱紧捉紧。面前或明或暗，交织爱与恨，哪怕热情突然遇难，都不惊悔伤心，凭眼内的真挚，让我洒脱地笑觅人生，能得情真。 心很美，记得要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忆的是从香港小姐大赛走向华人记忆的昔日女神。我记得在从前的天天向上当中，当年欧弟呢常常被调侃成为四九，那是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位港姐出演的一部电视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中，欧弟出演了四九这个角色，女主角呢则是当年香港小姐选举出身的红人梁小冰。90年，他参加香港小姐选举，在总决赛的环节当中，他表演转帽的动作，但却失手把帽子掉在了地上。可是呢，这个女孩子非常的机智，她顺势地坐在地上，摆出了一个手托香腮的姿势，然后完成了表演，最后拿到了这一届香港小姐的年度季军，后来也成为了红极一时的香港 TVB 的花旦。1997年，他出演了陈小春版的《鹿鼎记》，在剧中饰演了两个角色，一个是性格非常刚烈的阿珂，另一个呢则是哀怨和美艳的陈圆圆。这首片尾曲一响起，或许你就会记起他的样子。 快意到目前，微笑看看今朝，天也送人烟。年轻的野心，尝试战胜自然，随意试试身手，接受挑战。但若上了顶峰，心境已渐变，从前无愁是我不似今年，独惜今天难觅你在对面前，赢尽了世界一切，你却不在对面前，赢尽了世界一切，你却不见。但若上了顶峰，心境已渐变，从前无愁是我不似今。在对面前， 尽了世界一切，你却不见。谁为我再献真心？ 在长长的一生里，为什么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时光？ 渐渐刺痛了回忆， 青春再见吧，那放肆的幸福，青春再见吧，在这一瞬间感觉如此靠近，在这一瞬间却又如此遥远， 遥远又靠近，最美时光 请把我留在回忆。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来说的这些女子，她们都曾经是香港最流光溢彩的风景，她们也用自己的青春给香港的繁华时代做了一个妩媚的注脚，她们叫做香港小姐。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从香港小姐大赛来回忆，从这个大赛走向华人记忆的昔日的女神。这一位呢，是1993年的香港小姐大赛最具潜质奖的得主郭可盈。她其实的确是一个潜质无穷的演员，她在中学毕业之后曾经做过保险经纪，在一年之后呢就成为了百万保险经纪，93年参加了香港小姐的选举，后来果然成了无限的当家花旦。尤其是她在电视剧《创世纪》当中一人分饰两角的演出，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后来这部电视剧也成为很多营销人员的培训案例，因为当时的电视剧的情节都是聘请著名的金融团队来亲自指导，它也是香港电视剧历史上最大的制作。主题曲则是歌手出身的演员罗嘉良亲自演绎《天地有情》。 未老是天，但人会变，难道证实了天与地无情？说感情难明，感觉无形，谁又可跟我感应？是你用心用诚意对我，然后宇宙里充满了激情，明白我个性，陪伴我最远如梦醒。如果彼此心中有情，如果决定激到宿命，请相信最后能战胜，就凭拼劲可冲出这一个逆境。如果知道真的有情，全天与地间的生命，一股勇气昂然一声，我自有呼应，这心声可得到共鸣，太动听。

有人问唱这首歌的关菊英是谁，当年《天龙八部》的主题曲《两望烟水》里便是她的代表作。有人说97年的香港小姐估计是这个比赛选出的代言人最后的辉煌，那些像张曼玉、袁咏仪、李嘉欣还有钟楚红这样各有各的美却同样倾倒众生的女子早已经不见了踪影，香港小姐也从名片成为了一段传说。让我们在歌声当中永远去怀念那些留在我们年少的记忆当中倾国倾城的美丽。最后这首歌是来自于费玉清，倾国倾城，明天见。 大概真的不够喜欢你，才任你坐上客机。若我真的不要放走你，谁又怕去当飞机？ 但我真的想过嫁给你，才没有逐寸爱起。肯假装总会骗到你，无奈我自觉卑鄙。曾怀疑共你很努力地扮谈情，便有转机。然而时候都该礼貌地放手，再拒绝你，谁当是玩游戏？为你花过力气，很可惜最多只好自己。我试过在暗中配合你，我试过学放松接受你，小火花擦出了笑不起。我爱你未够深，对不起。是我真的不够喜欢你，纯被爱未免太悲。他应该是我有心跳，陪住你没有惊喜。曾怀疑共你很努力地扮谈情，便有转机。然而时候都该礼貌地放手，再拒绝你，谁当是玩游戏？最多只好自己，我退后未够早，对不起，我顾虑亦太多，对不起，小火花擦出了笑不起，我对你未够狠，对不起。 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